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唯一何人世间总不能揉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世和明日里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。你是造物的恩宠。

轻轻为你唱首歌，只要你听见我，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，你是我的快乐。

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，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什么样的爱情才算是真正幸福的爱情呢？是需要很多很多钱吗？还是需要很多很多誓言呢？其实都不是，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在你想要分享笑话的时候，想要与人共进早餐的时候，想要寻求个拥抱的时候，想要被人擦干眼泪的时候，能对你说一句有我在，就已然算是完美。 你笑得甜